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晨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欢迎大家又在这里守候我们。那么今天呢，照样是会为大家带来一些比较新鲜的资讯。这一条资讯很有意思，说有一款反社交的 APP 现在已经上线了。在这个 APP 上没有粉丝和网红，每天只允许你用1分钟。那这个 APP 是从什么时候从哪里诞生的呢？这个点子是从今年在纽约新美术馆的一个双年点子论坛上，然后大家就在这个论坛上就沟通了很多关于现在社交平台的一些想法。确实现在社交平台上有这么几个现象啊，大家都能感觉到。一个就是我们当然是有选择性的去展示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我吃好吃的时候，那我肯定会拍一下我吃盒饭的时候，我肯定就默默地吃了，对吧？然后我这照片拍了100多张，选出一张好看的我就发了，对吧？ 对， 就大家在有选择性的表达自己，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现在社交平台上的很多的这个照片呀，美颜的非常厉害。 对对对，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对于这个像我这么一我纯爷们来讲，我还特地强调一下，真的现在自要是拿手机然后要拍照，不管是给自己拍或者给别人拍的时候，脑子里直接就会打开美颜相机，就手指以后， 美其名曰这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 对， 现在都上升到这个， 对对对，就是你 严重的高度。 对，你给别人拍的时候吧，能给别人拍的好看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就有的时候也是自己闲得无聊的时候，就是我看看自己这个最近拍照好不好看，或者说我刚剪了一个新的发型，我自己看照出来之后是什么样子。但是你也会至少是我真的会，我会打开那个美颜相机。 你自己照镜子的时候也会打开美颜相机 啊？自己照着镜子，然后打着美颜相机， 觉得美颜相机真的比镜子好呢。 对，美颜相机确实是，就是你看到自己很 会赏心悦目， 会赏心悦目，但是，那个并不见得是真实的。就像刚才爽爽说到的，这个是你选择性的。 对，那么在这个论坛上呢，大家就觉得不行，我们要对这种现象进行阻挠。所以他们就是开发了一款这个反社交的 APP， 这个名字特别的奇怪，叫 Minutia。我估计他这个名字也是起了一个就是比较拗口的，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受欢迎的软件，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和他这款软件的这个属性比较的一致。那在这款软件上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性呢？就是首先 它究竟反到什么程度？ 它不是你随时想拍照都可以的 啊。 它就是在每天的一个随机的时间里，会给你发一个提醒，说现在你必须拍照了。如果你想发这个社交网络的照片的话，现在你要拍。那有可能呢，是这个时候你正在葛优躺呢。 那这个时候也可能就是每天我只有这一次机会。如果说你今天不想分享的话，但是也可以错过它，也可以跳过它，是吧？ 肯定是可以错过的 啊，可以跳过它， 可以跳过的。 对，刚才爽爽说的，如果这个时候我葛优躺啊，然后这个时候我的脚翘的比我的脸还高，那你怎么办？ 或者这个时候刚好我在对什么都没做，然后就是在特别无聊的一个时刻，那你分享什么呢？ 对，然后你这个时候大家想一下，你会手忙脚乱的啊，然后从椅子上然后沙发上坐起来之后，然后马上去洗脸，然后去打开就是你们女孩子我数不太清楚的化妆品，然后一层一层往里但是这个时候它时间是不是也是不等你的？ 对，只有一分钟 啊， 所以其实它是不希望你就是突然间严阵以待，我要准备好拍照的一个姿势或者一个环境了。他就是希望你到这个时刻了，那我就特别放松的拍一张照片。因为在这个 Minutia 上，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照片，来给大家看一下。有这个对，就 是 就在坐在车上，然后呢已经刚刚把饭吃完，盘子都是空的，以及什么都没做，好像就在窗子前面在放空， 对， 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或者说就是真的是实在没有拍的，我不想拍自己的脸，然后拍了一下自己的手，对吧？ 对， 拍了一下自己的手，还有这个开车的时候， 或者是在陪爷爷奶奶的时候，正在聊天的时候， 对，然后 随机的拍一张 啊，对，随机的拍一张。 而且这个社交软件呢，还阻止人们，就是互相的加好友 啊。 对， 那如果不加好友的话，我怎么能够看到他的分享呢？ 也是随机的， 随机的， 就在这一分钟里，你拍了一张自己生活中随机的照片之后，也给你随机匹配的这个世界上在同一分钟里也发照片的这个人。那你在这个时间里可以看看他在时间线上之前发的一些照片，看看他的生活，看看他真实的生活， 只有在那 一样的 啊，只有在那一瞬间的时候，也就是说两个人比如说摇一摇，同时摇上了，然后我才能够看看你的状态，然后看看他的状态。 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是不是？ 对， 所以说让我一下子想到了这个摇一摇的功能。 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但有可能你摇出来的这个人是离你非常非常远的， 对，没错， 在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人。 对，但是只不过是能够看到从照片当中判断一些他的状态，或者说你去想象他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去生活。 他的生活跟我的一样无聊。 对，真的是就是得出来这个结论，就是可能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不要觉得很多人哇，他又吃大餐，哇，他又去哪玩，哇，他居然还有游艇。其实每个人都有很无聊的时候， 就每个人只是把自己生活中很稀少的那些闪光点拿出来展示了一下，其余的时间可能都是比较无聊比较平淡的，就是现实生活而已。 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这款 APP 它的一个初衷吧，就是希望大家别再把自己包装过的生活，或者说这个选择过摘取过的这个生活拿出来给别人看了。 没错， 你真正的生活不是那样的，要面对自己。 对对对，而且这个就是它这个 APP 的这种思维和逻辑让我想到了一个就是在我的家乡就是有这样一家小饭馆，其实这种饭馆呢也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我每天只经营中餐或者是晚餐，或者说我每天我只卖十桌，我每天只卖二道菜，会这样， 然后菜也是随机的， 只是我拿手的这些菜。就是说你来得早的话，你预约早的话，你想吃就吃，晚了的话就没有，你爱来不来，就一种爱谁谁的态度。他并不是说就现在比如说我们很多的餐馆，就是大家可能就排队进入啊，或者说 还得等位， 对对对，像很多 APP 啊，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流量啊，要注意这个用户的留存啊，在我上面花的时间越多越好啊，但是这个反而不是，你想用我都不让你用，对吧？就跟我刚才 感觉特别牛， 对对对，就特别牛的感觉， 特别傲娇的， 对对，特别傲娇的感觉，就跟对对对我觉得跟这个 APP 其实有同样的感觉，就是你想用吗？对不起，我不让你用的时候就不让你用，你想吃吗？对不起，我这儿不开店的时候没有，等着。 听起来有点像饥饿营销啊，就是反而让你对这个东西很好奇了，因为它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供应的，因为它不是你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的，反而勾起了大家的这个好奇心。 对对对，我觉得如果这个时候，当然说我们不可能每天啊只花在这个每天的时间都去期盼着去这家餐馆吃饭，或者说每天我都期盼着我其他的时间啊，我都在等待着它这个一分钟的到来。但是如果说我们换个角度去想一下，如果我们在结束了这个工作呀，或者说在这个间隙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能够有这样一种期盼，哎，我就看着一分钟，好，这一分钟过了之后，我全情的，这个是我专注的看他的一分钟，然后分享完之后，哦，他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又跳出来，然后我再去回归到我现实的生活， 就对生活有一种新的领悟， 好像有一种有帮助的感觉，有没有？ 帮助我们更加脚踏实地了。 对，我觉得是有这个功能的，而且他们这个初衷应该也是有这样的考虑。 我不知道这个 APP 会有多少受众，会有多少人去用啊，但我相信可能大家都是以这个猎奇的心态去用一下，并不会长时间的非常有粘性的使用，因为这款 APP 它设计的初衷也不是希望大家有粘性的。 对，没错没错，它是一个真的就像刚才 希望大家没有粘性的这样一款产品。 对对对，刚才爽上说的非常傲娇的一个产品，有个性的一个产品， 是 我喜欢。 我们先来跟大家说这样的一条资讯吧，就说现在的很多的化妆品牌开始用这个 AR 了。 AR 就是说增强现实的一种技术。那很多的这个 AR 眼镜呢，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就是就增强现实嘛。那就是说可能之前我们也会有一些在手机上可以这个试妆的这样的一些软件，但做的并不是那么的逼真，并不是那么的逼真。比如说一些口红的颜色呀，还有比如说像粉底这种比较细腻的颜色，可能它的这个区别度就不是那么大。但是增加了 AR 技术之后呢，试妆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网络化了 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在挑选一款口红的时候，就是你就拿起来之后，然后有这种就能抹上，是吧？ 对，你就可以在自己的比如说照片上，或者直接是在自己的这个应该它会有一个摄像头。 对，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去试这个口红的颜色了，看和自己的这个气色是不是搭调。 我知道你们那个女孩子，我前两天知道的啊，就是说这个口红是分色号的，是吧？这个词儿 你前两天知道的 啊？有没有很专业是吧？就是因为我也这个在节目当中呢，然后这个有网友朋友们问我们的嘉宾啊，说问嘉宾的口红是什么色号，我说哦，好专业啊。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才知道，那就是通过这个我们就不用我们实际的去拿到这个就是试靠口红，然后呢也不用说实际的抹在手上啊，或者说抹在嘴唇上做一个测试，就直接点击我选什么色号的，然后再点击选什么色号，然后轻轻在屏幕上对着自己的嘴唇一画，然后这个时候就能对比出来这款口红究竟适不适合你，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真的是女生的福利呀、 女生的福利。好，那我们男生， 我觉得女生的福利不仅应该有这个 AR 技术的可以试的这个彩妆，还应该有 AR 技术可以试衣服的软件，还有可以试鞋子的软件，可以试发型的软件，尤其是可以试发型的软件，我觉得特别的需要。 对，这个真的 是很重要，因为每次你坐在理发店里的时候，你都是面对一个巨大的未知，你不知道这个头发剪出来会是什么样子。 对，而且就是当你选定一款发型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究竟适合不适合你。而且就是当你第一次比如说这个面对一个不太熟悉的发型师的时候，他并不知道真的是什么风格适合你，或者说你真的喜欢什么风格，他会有时候你比如说会给你一些推荐，然后当你自己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如果说做了决定出来之后效果一旦要不好的话，我的天哪，这个时候对女孩子来讲是不是会心情不好很久。 对，一个难看的发型真的会毁所有，会毁所有，就是早晨会不想出门 啊， 然后你会发现所有的衣服搭都很难看，而且这个头发一旦剪掉了，可能就会影响你至少得一个季度吧。 啊，女孩子的头发长得那么慢吗？ 男生是理难看了一个头，可以几天就恢复了是吗？ 对，因为这个对于发型这件事情呢，我是比较简单粗暴的。如果说这个给我剪坏了之后呢，我直接可以剃光头。对。 哎呀，男生真是好啊，男生不需要这么多的 AR 技术。 至少是至少我个人是这样的。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给大家提到的那款 APP 啊， 嗯， 就是它还有一个好处， 嗯， 就是你刚刚说到的，那现在可以这个 APP 可以试妆啊，那以后的 APP 还可以这个是 AR 是吧？ 增强现实 啊，增强现实，哎呦我天哪！就是以后它可以帮助大家试衣服，帮助大家试鞋子、试发型。 嗯， 那这个时候呢，男性同胞们、男朋友们。女性同胞的男朋友们、老公们，那就可以不用陪着老公逛街，不用陪着老婆逛街了，对不对？有的男性同胞是很确实是 不 在行。 孔文，你想多了，孔文，你想多了。嗯、这款 AR 技术就是放在商场的这个化妆品柜台的。 这个 它并不是说我在家里网购的时候我来用的，而是说我就是在这个化妆品柜台，然后我可以，就是不用。今天比如说我的妆面画得很好、那我不用再去这个柜台在自己的脸上试了、而是我可以通过这款这个设备、那么这个虚拟的试一下，而我自己的这个妆呢还是美美的 哦。这样 衣服呢也是一样，我相信以后都是放在试衣间里，或者是没有试衣间了，就是大家不用再去穿呀脱，尤其是冬天穿的比较多的时候、还是比较麻烦的，对吧？ 对。 而你去到这个这个服装店里看到好看的衣服，那你可以通过这款技术、这个设备，马上就让自己穿上这身衣服，虚拟的穿上这身衣服。 对对对。 但是逛街的环节不能省。 逛街的环节不能省。啊，看来哦，无意当中暴露了性格，看来爽爽还是一个啊，有点小女人的这种感觉。好，我们跟大家继续接着聊。还是关于科技的话题啊，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啊化妆，然后提到了这个购物穿衣啊，有科技可能给我们能够带来的这种体验的升级。然后呢，其实还有就是旅行，然后也能给我们带来体验的升级。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啊，比如说有工作呀各种方面的原因啊，想去一些地方，但是呢苦于没有时间啊，有的时候可能累了没有精力去，但是啊，这个 VR 虚拟现实的这个技术呢，就可以实现交互的三维的沉浸式的这样一种体验。 就是说让你在去到这个国家之前就可以先预览一遍你要去的这趟旅行会看到什么。 嗯，对对对，我觉得 它其实是一个、这个给你提供一个试错的机会，我觉得。因为有一些人呢，比如说就是在去这个城市之前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国家，然后呢比如说可能会遇到人非常多的情况， 没错， 比如说这个环境也不是特别好啊，或者说到了当地之后觉得和自己想象的不是特别一样，那这种情况呢就会影响这个整个旅行的一个心情、或者说对这个选择来说可能就是没有选好，对吧？或者是我这个攻略没有做足，但是现在这个虚拟现实的技术呢，就是可以提前带你预览一遍，我觉得有点像剧透 啊。 孔文，你会不会去尝试这样一种提前旅行，就是先预览一遍？ 我因为我个人比较懒，我可能看了之后，如果说真的没有十足的提起我兴趣的地方，我可能就会在家里，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我就葛优瘫了。 你就觉得我已经去过了。 对，因为就是这个技术除了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像很多我们现在之前也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我们看看图片呢、看看视频呢、那这个其实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是一种沉浸式的三维立体的，然后让你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真的想象不到它会有多么逼真。 对。 但据说这个技术做到最后就是真的逼真到你分不清虚拟还是现实。就好像你真的去到了那个瀑布，登上了那座山，那你说我们还有必要这个费老劲在自己爬吗？ 这个东西应该是看大家想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就拿爽爽举的这个例子来讲，比如说登山的话，那么比如说这个几千米的一座山峰，好，我们在这个软件当中呢，我们可以沉浸式的，哇，我们可以体验这个它的壮美、它的秀丽和一些神奇。但是比如说真的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我们只是在原地不动，我们沉浸爬山的感觉，我们是不会气喘吁吁的，我们是不会累的，应该是这样。 但是据说未来的人都是 躺在一个非常舒服的沙发上，戴着一个 VR 眼镜， 嗯嗯嗯， 就真的已经不会去做什么自己身体力行的这些事情了，因为 对，就是 因为这个 VR 眼镜，这个虚拟现实就已经能够让你就体验到所有你想体验的这个环境， 对， 和这种刺激， 嗯， 对吧？人就会变得越来越懒，越来越胖。 对，包括未来可能即将会实现的，现在也啊，就是各种渠道场合经常会提到的，比如说什么无人驾驶技术啊， 嗯， 这些啊，一想想到时候 人工智能， 对对，人工智能，然后到时候我们都会，恰巧说我们会真的都瘫在那里不动吗？那俺就会不会发胖？ 发胖是肯定的， 对， 嗯，但是我们心里又觉得，哎，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嗯，对，但是这个确实是对于旅游爱好者来讲，就像刚刚提到的，啊，我们工作当中没有时间、没有机会的去的一些地方，这个真的是能够给大家带来另外的一种可能。 嗯、 然后这个技术呢，其实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大家梦想在啊，比如说一些动画呀，还有自己喜欢的一些电影，哎，这样的一些场景，比如我真的喜欢什么，我就是钢铁侠，我就特别喜欢钢铁侠，然后我就特别喜欢飞上天上的感觉，就是这个技术也能够满足大家。大家想象一下，然后自己，你是钢铁侠，你穿那个盔甲，咵咵咵，特别酷，然后啊， 我觉得这是这个技术最吸引我的地方。 对，脚底下冒火，然后或者你是蜘蛛侠，然后呲，然后你就大厦呜，然后就上去 了。你不仅可以穿越这个虚拟和现实，就是去到动画片里去。 对 对, 对。 而且你还可以在时间线上进行穿越，比如说。我穿越一天到唐朝 哦、 嗯，对不对？然后我就在故宫里，我感受一天唐朝的这个、这个古代的宫殿， 嗯， 或者说，这个那个时候的帝王的一些生活的实景， 啊、 这种体验，我觉得真的是太吸引人了。这是未来旅游的一个趋势吧？我觉得这算不算高科技旅游？ 对。没错没错，这一定是科技的发展，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了无限的可能。 嗯 啊， 如果能去到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去不到的场景，恐怕你会去哪里？ 我会去哪里？我去月球啊。我去找嫦娥姐姐，我去看看嫦娥姐姐究竟长得是什么样子的。 行， 我去月球，看看，到底有没有嫦娥姐姐？ 而且不用带任何的这个航空装备哈，可以轻装上阵的就去。 对对 对, 对、真的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啊，很神奇，包括广袤的宇宙啊，啊，想象一下，真的是还是很期待的， 很期待。所以这个 VR 技术就是虚拟现实技术，确实在，我觉得可能会在近5到10年里极大的改变我们的生活。 对，没错，但是我想到了一个相反的方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你都有了之后，你真的待在那里，你不会胖吗？对吧？这是其中的一方面的问题。我相信就是，随着科技， 你可以戴着 VR 眼镜，然后在跑步机上锻炼。 啊，对，也是另外的一种可能。 或者你可以设置进入到阿凡达的那个世界里，然后不断的跟着他们跑。 对，但是任何事物、任何技术的发展，它从来都是具有两面性的。 对， 在给我们带来便利，在给我们带来更高的真实体验的同时，它一定也会带来现实的一些问题，其中就包括观念上的问题。我觉得就是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是这些技术呢，因为啊，它随时在我们的身边出现，我们也保持着一颗好奇心，然后也都在关注，有的甚至已经在使用，在追随它。但是年纪稍长的，或者说是父辈的一些，这些朋友们，到那个时候，如果说时代真的来临的话，我相信他们也能够感受到科技给他们带来的这种便利和不同的体验。但是呢，就是但是一定也会有很多的朋友不适应，包括其实现在很多的就是父辈的年龄，他们的这些人，其实有的时候是微信的都不太会用的。 但是说到这儿，我突然觉得，也许这些虚拟现实或者增强现实的技术，未来可以给那些腿脚不方便的，或者说已经上了年纪的这些爷爷奶奶们，他们真的没办法坐飞机了，或者飞那么长的时间， 没错， 那他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技术去到他们想去的地方。我觉得这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福利。 对对对对， 所以呢，每一个技术都会衍生出不同的对我们生活的一种改变。 对，没错，还是很期待的， 很期待， 很期待。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 这条消息特别的欢乐哈， 特别的欢乐颂吗？ 特别的欢乐，就是有一个美国小伙，他叫老金。 老金， 对，他20年前来中国留学。 哎，他起的这个名字其实也挺这个。挺中国的， 对， 挺中国的，对。 然后他在中国就爱上了一种美食 啊， 煎饼果子。 煎饼果子， 对，回到美国之后，他就非常的想念煎饼， 煎饼果子， 特别想念煎饼。然后他在纽约开了一家煎饼果子店，这家店特别的火。我们来看一看这家店究竟火到了什么程度。 哦，他这。 我是金伯亮，我是老金煎饼的老板。我第一次爱吃煎饼就是1998年的时候，我是一个留学生，在北京首都进京哪位大学。那时候每天早上在我们的宿舍外面，我就吃煎饼，在那个街巷，然后上课做那个惊喜。10年多之后，我去北京，找一个煎饼师傅啊，他教我怎么做煎饼。然后我决定纽约比较合适开一个煎饼店。美国有很多人不知道煎饼是什么东西，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在做菜这边，我们大部分的客人是美国人。那我们的煎饼跟那个北京的煎饼差不多样，我们的姜比较甜甜的，因为美国人喜欢吃比较甜的味道，而且我们要放肉的。美国人他们喜欢吃更多的蛋白质，所以我们的煎饼可以放烤鸭，可以放叉烧肉，也可以放嘴鸡，最好卖的是那个烤鸭煎饼。 特别的欢乐，对不对？ 老金煎饼铺子， 老金煎饼铺子生意超好，哎，老好了， 生意超火啊！学的我们的手艺，然后带到了国外。 而且我发现他就已经回美国这么长时间了，中文说的倍儿溜。 对对对对，然后 一点没忘。 对，然后这个当中就是给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给大家说一个当中有意思的一个片段。我们吃煎饼果子的时候，咱们就是这个就可能比较烫啊，咱就倒一下手，咱就咬着吃了，是不是？ 对，就捧着。 对对对，外国朋友们怎么吃煎饼呢？他们也不用筷子是吧？那他们用什么？用刀叉吃煎饼果子，同样用刀叉。 就他们这吃煎饼果子吃成了披萨的感觉，然后里面还加什么烤鸭、腊肉， 对， 还火腿， 对对对，火腿可能就鸡蛋呢、啊，可能要需要摄入更多的蛋白质，真的很有意思。人家想用刀叉吃煎饼。 还脆吗？ 嗯，对。 而他们会把煎饼放在一个这个盒里， 嗯， 感觉真的特别像这个千层面或者是披萨的感觉。 嗯，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这么喜欢咱们中国的一个老金哈，能把这个中国的美食带到美国，而且能够开的这么火，据说马上要开分店了，要开三家分店。 对，要开三家分店， 是咱们 买卖做的非常红火。 中国美食的代言人， 对中国美食啊、 嗯，据说一套煎饼要卖100块。 美元， 应该是折合成人民币。 这折合成人民币啊！我说呢，哎呦，吓我一跳，我吃吓。 美元就吃不起了， 吓死我了！ 人民币都已经很贵了 啊！对，刚刚我跟爽文我们在看视频聊天的时候，我说，哎，我说就发现了一个新商机，我说要不我们把这个什么肉夹馍呀，我们带去美国，我们也赚他们的钱，我们也开店去，怎么样？大家觉得怎么样？ 现在美国一定能吃到肉夹馍。 对对对、嗯、很多华人餐馆是能够吃到的。 嗯，我听说在美国现在都能喝到豆汁儿了。 是吧？ 这就是老北京的餐馆还能这个炸油条呢。 哦，对，其实这说到这儿呢，就是有一个相声段子啊、 嗯、 有一个相声段子里说到，说这个说怎么检验你是不是北京人。 嗯， 这段子是这么讲的啊，这段子就是说这个哐一脚给你踢倒，然后呢给你灌一碗豆汁儿，然后起来之后就骂人，就说这不是北京人， 这不是北京人， 说这不是北京人，然后就 如果是北京人起来会说， 哎，然后是 真好喝， 对，不，然后另外一种桥段就是说，哐一脚就给你摁地上，咣咣掐脖子给你灌一碗豆汁儿，然后那这朋友起来之后有胶圈吗？对对对，因为这知道就是咱们北京人这个吃豆汁儿啊配胶圈什么的、 嗯、 有时候再来点小咸菜是吧、 嗯、 就是说因为这个口味呢确实是啊并不是很多这个朋友都能够接受， 我就接受不了，接受不能啊。 啊其实我倒还好，嗯，我倒还好。 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 Holding everything inside.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现在是2046年5月4日星期五早上8点钟，洗漱系统准备完毕。 知道了。 FM 98.2。是否需要播放 FM 98.2最新节目？ 嗯，我要和主持人见面聊。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不用等到未来。FM 98.2全屏可视化平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听听看，你够年轻吗？ 假如让你带着你的智能手机穿越到清朝，给太后拍个照片，美个颜。给皇上录个音，放个曲儿，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不过由于没有插板，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 年轻创造未来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充满电量。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每天早晨7:30到9:30陪伴你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刚才在一首非常好听的这个 MV 之后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话题板块了。 哎，对， 这个话题呢稍微有一点偏门， 有点偏门。就是不像刚刚我们聊的这个 高考，大家都经历过， 对。 但是我相信，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体验。其实今天我想聊的是四个字，叫功能降级。 功能降级哦，但是最近在啊很多这个媒体和大家口中都在讨论的是另外一个词儿，是消费升级。 哎，对，我说 哎，对，功能降级哦，今儿爽上早晨要跟他怼一下。我帮你，帮你一起，好来。 其实大家都在说这个消费升级，消费升级。 对。 但是好像从这个2016年中期到2017年中期的这个数据来看，并不是很多人都在选择消费升级这样的一种消费的理念，而是很多人还是在选一些这个性价比比较好的东西或者商品。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就是推崇性价比的这样的网站吧，哈，什么严选呀、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在去年的业绩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消费升级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趋势，似乎还有待考证。但是在这个同时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商品吧，包括尤其是这个电器，包括汽车，那因为在这个消费升级的这个理念的，这个促发下吧，然后就是。升级自己的产品变得特别的频繁，比如说这个微波炉有特别多的按键，然后这个汽车呢也是有特别特别多的功能，非常多的功能，这些眼花缭乱的功能， 但是一定是会有你不用的，或者说这个经常用不到的。 一定，我知道孔文开车，所以孔文，你知不知道你的车里有多少的功能是你不用的，有多少的键是你不用的，一年也按不了一次的。 因为平常按的键其实就那几个，那比如说这个车你得打着火，对吧？ 对。 啊，你得打着火，有的时候放个音箱，然后调一个空调，好像 真的最常用的也就是这几个键， 嗯，或者有一些灯啊、嗯、这种， 对 对, 对、 但是就是上周我去看了一些车嘛， 嗯， 去没事就溜达溜达、 嗯， 发现现在车的这个功能真的特别的高科技， 嗯， 比如说我学习了一个新的功能叫这个座椅记忆。 嗯， 就比如说你的这个，有的女生开车可能会需要高一点、 嗯、 靠前一点、 嗯、 然后她就会把你这个座椅的模式记住， 嗯 啊，就会录入她的电脑系统， 嗯， 然后你的朋友来开你的车呢，他会又有另外一种这个座椅的模式， 嗯， 然后就记录了很多种座椅的模式、嗯、 对对对，座椅记忆啊，这个是很多这个中高端品牌现在是具有的一个功能， 嗯 嗯, 嗯，但是我还是喜欢手动调节座椅。 好，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商品越来越炫，但究竟是不是形式大于内容？其实我们是想从一个、 哎、 这个真实的案例来说起哈，就是前段时间在硅谷发生了这样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嗯， 是说在硅谷有一个这个创业者吧、 嗯， 他曾经也做过这个素食创业，就是一个跟这个食物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创业者。 嗯 啊、他前段时间呢就重新做了一个新产品， 做了一 新 产品，新 产品据说非常的牛、 嗯、 是一款榨汁机。 哦， 那这款榨汁机牛在哪儿呢？它号称是一个终身不用你洗的榨汁机。 终身不用洗的榨汁机，我们通常比如说大家榨个榨汁机，用个榨汁机榨一什么橙汁啊、 嗯、 这个苹果汁啊，或者混合果汁啊，里边一定榨完之后它会是有那种果的果屑的那种碎屑 果昔残渣， 对，残渣啊，果昔啊，残渣什么之类的那些东西。而且如果说你用完之后不马上洗的话，它就会干在你的榨汁机上，有的时候就洗不下来。 清洗榨汁机和清洗这个豆浆机都是一个特别烦的事情，我觉得。 对对对，而且有的榨汁机它的这个螺旋桨啊，还有这个电机什么的，它其实是很这个构造很复杂，而且有一些那个很细小的沟槽， 就是不是那么的平滑。 对对对，就是你洗的话，真的不是特别好洗。 就榨一杯，一分钟喝完了，然后洗了十分钟。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嗯、 所以就是家里的榨汁机好像用的这频率特别的低， 嗯， 这豆浆机我也觉得比较麻烦， 对 对, 对， 就是因为它清洗的过程就比较复杂。 对，果汁呢确实是好喝而且营养， 嗯 啊，但是真的大家喜欢喝、 嗯、 有的时候可能能动一动能够榨一榨榨汁儿， 嗯， 然后但是如果洗的话、 嗯、快乐的雨涵说厉害了，不用洗的榨汁机。我当时一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这榨汁机太牛了， 嗯， 同时我特别好奇的是、嗯、它是怎么做到不用洗的呢？ 怎么做到的，这是关键。 我说出来大家要大跌眼镜了、嗯、就是其实它的逻辑非常的简单，就是它在出这款榨汁机的同时它会出很多的果蔬包 啊， 你不能把自己家里切了的苹果橙子直接丢进去，你必须用它的果蔬包来榨汁 啊。 这逻辑是不是有点傻瓜？ 这个逻辑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榨汁机的结构哈、 嗯、 它看起来还是挺科技的、啊、 这是它的一个现在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图片呢是这个榨汁机的一个纵向的切面， 嗯 啊，就是我们把这个榨汁机相当于扛一刀，我们从中间切开。现在这个图片呢，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中间这个机器很精密的构成的部分。 嗯 嗯，反正我也看不懂。嗯， 反正就是它的透视图看起来特别的狂拽酷炫 啊！对对对，如果说这个没有工业这个设计思维逻辑，或者说没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朋友们，肯定一看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看不懂，因为它是有很多细小精密的构件，然后构成的这个榨汁机啊，就是、 嗯、 其实说起来之后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看似， 嗯， 对不对？ 我们这个板块在聊就是这个榨汁机的故事啊， 嗯， 我来先把这个故事讲完，就是这个榨汁机出来了之后呢，因为它的这个构造特别的复杂，同时说它的这个榨汁的压力特别的牛，达到了多少多少吨，然后呢、 啊、 甚至可以它的这个压力的吨数甚至是可以举起四辆特斯拉的一个小小的榨汁机 啊。那这个他宣称这样，但是有没有比如说在宣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真实的实验呢？好像 它应该是有数据，就是这个压力达到了多少。陌、 哦、 上花发说不费电的洗衣机搓衣板也是他发明的吧？我觉得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些， 嗯 啊，看似真的能够解决我们最烦心的那些问题，但是它恰恰 是需要手动的， 对，并不是这样的， 需要亲自上阵的。 继续再跟大家接着聊这个榨汁机啊。 嗯，然后这款这个高科技的榨汁机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特别的酷炫， 嗯， 所以硅谷的这些投资人们都被吸引过来了， 嗯， 而且它的这个宣传和推广做的也是非常的，这个大规模吧， 嗯， 而且请来了很多名人为它站台，我们可以看一看，甚至有这个美国脱口秀的知名的主持人，来为它这个。来为他这个做宣传，对对对，嗯，来为他做这个，来为他做宣传，然后就变成了这个硅谷创业界的一个明星产品了。 对对， 甚至是这个篮球明星科比也投了一些钱。 哦，科比也投钱了， 嗯 啊，科比也还自己前段时间自己拍了一电影。 嗯，现在是开始这个跨界了。 对，这个时候陌上花发这位朋友说，品牌的名字叫做皇帝的新衣吧，嗯， 差不多，差不多， 对对对，像。 我们来快速的把这个事情讲完哈，就说这个榨汁机上市了之后， 嗯， 当然它融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啊，大概融到了这个8亿多人民币。 哇， 非常 8亿， 嗯，但是它上市之后，大家就发现这个榨汁机特别的贵，一个榨汁机基本上等于这个一部苹果手机的价钱，首先大家就对这个价格产生了质疑，接着呢又出现了更加狗血的这个情节的转折，就说有的小同学在家里用手来挤他们的果蔬包，发现和榨汁机榨的这个效果是一样的， 哦，就是。榨汁机呢是其实是配着果蔬包的，但是经过实践之后发现这个果蔬包呢我完全可以拿它当果冻吃。 对， 是吧， 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就拍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的左半边呢是这个榨汁机在榨这个汁，然后右半边是他自己拿手挤 啊， 挤出的这个果汁的量是一样的。 哦，这太 bug 了这个。 然后大家就这个大跌眼镜了， 嗯， 大家说的这个，那要这榨汁机有何用啊？ 对呀，我还要这个费这个事儿干嘛呢？ 而且这么的贵， 对， 嗯，这么贵，而且我必须买你这个果蔬包， 嗯， 所以说这个榨汁机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消费升级和功能降级的一个典范吧， 对， 就费了这么大的力气，然后做了这样一个榨汁机，后来这个情况怎么样了？说最近这个 CEO 呢，就默默的把官网的价格改成了一个5折的这个价格， 哦， 而且他向消费者承诺说，所有对这个榨汁机不满意的消费者呢，我们会给你提供全额的一个退款。 全额的退款， 嗯， 那还不都退了呀？ 就是都退呀， 是吧？ 嗯， 啊，然后就是都退，然后新款5折，我估计5折都 卖不出去了。 对，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有点问题啊，就是他这个投资的这个钱是怎么拿到的？ 忽悠呗。 啊？ 忽悠呗。 这个投资人是啥子？我把这话筒堵一下啊。然后这个爽上笑声不要停，然后我对着这个屏幕，然后我来一下啊。是吧？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们跟大家在聊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听可能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它会不实用，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究竟怎么能够拿到约合8亿元人民币的投资？ 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些创业创投圈的这些人吧，其实有的时候也看不明白，就是这个创投圈里面的项目啊，这些产品啊，有的时候太眼花缭乱了，他们也不是特别能够明白，就是说这个商品究竟有没有价值，究竟有没有这个市场的前景呢？但是大家都投，我也投点儿吧，我别被落下了。就像是科比，我觉得也是有这个跟风投资的这个倾向。 对，其实这种心理呢，或者说这种状态是可以理解的。那比如说当我们一个项目，我们能够看清它的这个商业模式，我们能够看清它的盈利模式的时候，那对不起，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你入场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你再去这个参与的空间了， 嗯， 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谢谢范宝已经替我们做了一个推广哈，继续再跟我们的这个不知道我们这个是什么节目的小伙伴在说，这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二早间的微微一笑节目。那今天的主持人是王爽和孔文。 哎，哎呦，好久没有见到范宝了。范宝你好，谢谢，吃饭了吗？ 快乐的雨涵说，有客户发现自己手压果蔬包之后就可以挤出汁水，确实是这样的。 嗯 嗯，陌上花发刚才说了一句特别经典的话，我要翻出来念一下。 哦，是吗？ 陌上花发说，这个切钩者猪，切榨汁者发财。 这个是， 我觉得陌上花发的这个高考作文一定写得不错。 对，我也想到了这个，就是不是？ 对，我们正在讲这个骗子榨汁机的事情。 嗯，对对，我们 所以 对骗子榨汁机啊， 大家要引以为戒， 对对，引以为戒，一定要引以为戒。嗯嗯。我们继续回来讲这个榨汁机的事情。刚刚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个榨汁机的事情。 这个榨汁机，其实我觉得它是这个消费升级和功能降级的一个集中版的体现嘛，就是它的这个功能完全没有什么用。然后又卖得这么贵， 对， 吸引了这么多人的眼球。 嗯，它的这个功能，就是我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大家对于很多创业者来讲，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呢，是要切身的解决用户啊，就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一些麻烦，然后之类的事情，对吧？ 嗯、 那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么可能我们以前手机上有很多很多的按键，对吧？大家摁起来之后可能不方便，那么现在呢，就是手机随着科技发展变为触屏啊，好，大家这个适应了这个用途，对吧？ 嗯、 那么它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升级，一个进步。 嗯、 那么好，那么现在对于说我们消费升级也好，我们需要这个更多能够解决我们问题，或者说更多智能化、更多人性化的这样一些产品，对吧？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用户的一些痛点。但是就是这个问题，就往往就是也可能有点脑洞大开的有点过，或者说真的就是你去找痛点的话，它这个痛点是什么？痛点就是刚刚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榨汁机榨完之后我们不好清洗啊，这个可能是这个产品的痛点。好，它抓住痛点，我去解决这个痛点，但是解决的方式不对。对， 对，它解决的方式是给你发果蔬包让你去榨呀。 对，也并不是说，而且就是你 并不是说它可以自动的清洁，或者说有一些 对，就是产生的疑问就是发了果蔬包之后，它是甜的东西，里边是一定有糖分的，那你的榨汁机不会粘吗？对吧？那你粘了之后，你能够保证它100%的清洁和干净吗？对不对？ 它就可能就是那一个出果汁的那个通道，我就不洗了呗。反正我的果蔬、 啊、 这个果蔬汁的成分也差不了多少。 啊啊啊！对，那这个时候啊，我跟你说，那你这榨汁机可不便宜啊！你们家我跟你说，得有一大房子，你得有一干净的环境。你要是招蚊子、招苍蝇什么的，那都喜欢甜口的东西，你得离它远点。 嗯， 榨汁机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这个痛点是吧？他、 嗯、 想解决这个痛点，但是呢，嗯、并没有找到很合适的方法。这让我想到了一个项目， 嗯， 让我想到一个项目，就是这个项目啊，它号称叫这个什么什么，就是什么所谓的什么智能水龙头， 嗯， 我们现在就是很多家庭的家里呢，这个水龙头啊，其实是都是可以就是出凉水、出热水，不管是接热水器啊，还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管道什么之类的，都是有这样的功能的，我们可以放热水、放凉水，对吧？ 嗯， 那比如说。我们一个这个把手啊啊啊，就哎那叫什么来着？就是我们这水龙头的开关叫什么东西？好， 就是水龙头的开关。 对对对，不重要不重要啊！就我们水龙头的开关，那比如说它是一个把手， 嗯、 那放到掰到最左边的位置，它是凉水；那么最右边的位置，它是出热水， 嗯， 对吧？通常都是这样一个设计。那么，比如说我们到中间的这个位置呢，可能就是出大概这个不凉不热的水， 温水， 对，温水，不凉不热的水，我们的手呢都会有一个感知的温度，都可以、 嗯、 啊。那么，比如说我们通常都会出水之后试一下，好，我需要热水的凉，我再拧一拧；需要冷水的话，需要热水的话，我再加一点温度，我们的手可以轻轻去触碰一下。 嗯、 啊，好，找到自己的合适的温度，我们再去这个用水啊、洗手啊或者洗碗呐、啊，进行这日常生活的这样一些行为。但是这个， 哦，范宝说了，说那个叫栓， 栓 水龙头栓。 哦，水龙头栓， 听起来也有点怪怪的。 现在给大家讲的是我了解的这个一个项目，就是一个智能水龙头。大家这个。它上面呢，它会有这个液晶显示屏， 嗯， 然后呢会显示，你比如说我这个显示25度的水， 嗯， 48度的水，60度的水，啊， 它会一出这个水，当你一打开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显示， 嗯， 哦，就说我这个是很人性化，我这个很科技，能够解决你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水龙头，对吧？已经有了， 已经有，而且它是一个创业的项目， 嗯， 它是一个创业的项目，然后，就是。会解决你生活当中这个用水啊热什么，别烫着你，别冰着你，尤其可能女孩子可能比如说这个心细， 其实它跟那个座椅记忆是一样，它就它是一个温度的记忆嘛。 对对对，但是你觉得这个产品怎么样？ 说真的，就是这个产品我上个月接触到了，因为我们家正在这个做一些家庭的装修，然后我没有选择这个。 为什么没有选择？ 嗯，因为我觉得就人对温度的需求并不是那么一以贯之的。 哎哎，没错， 比如说我今天心情特别好， 嗯， 我觉得全身都特别热， 对， 然后可能我这个洗澡的时候啊或者用水的时候我真的会比平常凉一点， 嗯， 就是人的心情和体温还有用水的温度， 嗯， 我觉得它是经常在变化，并不是说我设计一个哎我就用这个35度的水，那我就永远觉得35度的水对我是舒服的。 哎， 而且我觉得拧这个水龙头栓的这一下其实挺轻松的，就是这种物理的操作非常的合理， 嗯， 非常的习惯，嗯， 对， 我并不需要一个电子屏去告诉我这个温度是多少，除非我这个触感障碍了， 嗯嗯， 或者说我有一些这个温度感知上的一些问题， 嗯， 才会需要的。 对对， 你说呢？ 对，是，其实这个项目就是有的投资人是这样评价的，就是说当你这个水出来的时候，我们最直接的本能是用手来触一下来感知它的温度。 对 啊，但是你出来的这个水，你是28度和你说31度，它其实区别是不大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 对，尤其是我们的手，其实对于这个温感来说，它的这个阈值还是比较宽的。 对呀，啊，就是 接受的温度比较宽。 对啊，上边给你显示啊，60多度、70多度，你拿手一碰，哦，它是烫的。 嗯 啊，你再高的话，给你显示了温度，你会去碰吗？你傻吗？你不会去碰的，你也不会去用 它。再烫一点，这水就冒烟了。 对，就冒烟了。所以说，你还是会觉得这个可能，如果说我们最常用的啊，如果说只是用一个温水的话，你可能只需要设定一个好，就50度吧，就 OK， 我也不会再动它了。 嗯， 对， 对 吧？ 然后这个陌上花发说和电子耳挖勺一样无聊。 对， 电子耳挖勺是什么情况？ 对对对，电子耳挖勺是什么情况？如果说这个我能想到的这个。是不是就是在你耳朵上，然后有一个这类似于比如说这个像我们这个耳麦的一种装置，但是它里边是一耳挖勺，你在耳朵上一戴的话你就不用管了，一会儿你的耳屎就从里边运出来了，是这样的吗？陌上花发也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电子耳挖勺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啊。我是这个刚才我自己开了一下脑洞，但是我并没有见过这个产品。 不是，听起来又接地气又像地摊货。 对对对，就这种感觉。是是是，对对对， 电子耳挖勺， 嗯，电子耳挖勺，嗯， 其实咱们就说到这个功能降级啊，确实就是和这个 APP 一样，我们现在这个老说这个我们要迭代， 嗯， 我们要这个 2.0 3.0 4.0， 可能大家有点这个为了追求迭代去追求迭代了， 嗯， 那所有的东西都开始说我要升级。 对， 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升级， 嗯， 比如说刚才孔文说的这个水龙头，对吧？ 对，我觉得就是 大家用着没什么障碍，挺方便的。 对，真的是挺方便的，嗯，而且就是你这个很多其实是产品升级了之后可能就代表我们这个消费的升级，但是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观念，就是大家的这个真正的发自你内心的这种消费观念。 嗯， 因为如果说我们按这个大家的，就比如说我们按收入层次来划分的话，因为大家不同的目前的收入水平，大家的眼前的需求一定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说就是如果说当超出你经济能力范围之后的你需要的一些消费一些升级，可能你目前或者说短时间之内在你现有的条件下你真的是不需要的，就像刚刚这个爽爽给我们提到的有很多产品它是很经济实惠，大家还是在追求这个。那比如说 而且关键是这些升级了之后的功能，嗯，它的这个加价是远超出这个功能所能够带给我们的这个实惠的。 对， 对不 对？对 对 对， 我相信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控温的这个水龙头， 嗯， 一定要比普通的水龙头贵好多好多。 对对，嗯，对， 肯定不是贵这一点半点，肯定是贵好多，但是和这个加价相比这个功能就显得更加无足轻重了， 对， 或者说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多需要了、 嗯、对对，而且我们就是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快销的这个品牌的衣服，你比如说什么这个什么 Zara 之类的这些衣服，其实也是有这个、嗯、它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上这个最大的几家之一的这个服饰集团， 因为它设计的好看呢、 对，而且 快， 对，最重要的就是迭代的快，性价比高、嗯、哇，就是它的这个衣服的产品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这个冬天的一件羽绒服，大家现在买一件羽绒服需要多少钱，对不对？ 嗯，得上千吧、嗯、好一点的， 对，上千几千块，但是呢、嗯、它的羽绒服看起来真的是又大又厚，而且只需要真的是需要几百块钱，你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颜色， 嗯， 可供你去选择， 嗯，就是、嗯、其实可以满足我们的日常需求， 对，可以满足需求的、嗯、就是这消费升级真的是， 所以消费升级这个概念是值得商榷的 对啊，然后我们今天这是现在我和爽爽结成了联盟啊，我们就是怒怼消费升级 怒怼消费升级 嗯，对， 就消费升级可能对于小部分的人， 嗯， 尤其是那些闲钱特别多的人、嗯、那他肯定在追求一些更高科技的，或者说去尝试一些新鲜的设计，但是对于大部分人的、嗯、人来说， 嗯， 可能消费升级你就主要是你升了太多我要花出去的钱， 对，这个可能是根据我们人的生活的变化，那比如说原来我们最早的时候可能这个我们吃不饱饭，我们可以现在满足自己的食欲， 嗯， 然后我们吃很多很多的好吃的，哪儿都有很多很多的好吃的东西、 嗯、 然后呢满足了之后呢我们满足这个精神文化层次， 嗯， 然后后来呢可能现在是满足什么，满足我们更多的内心的需求，成就感、嗯、满足感、嗯、挑战自我的一种感觉， 嗯，对，文化生活有更多的需求了、 嗯、对， 嗯，所以今天可能我和孔文也得出了一个我们俩之间的小结论， 对， 就觉得消费升级真的是像这个网络上宣传的那样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吗、嗯、也许未尝不是， 对，它 也许我们还 是它似乎是一种趋势，但是在我们真正的切身生活当中、嗯、可能它还在缓慢地行走着， 嗯， 好，不要把它过于放大， 嗯，先预告一下吧、 嗯、 在8:30到9:30这个时段我们会邀请来一位神秘嘉宾， 对，神秘的嘉宾， 我们会聊创业的话题，然后这位嘉宾呢也是应该说是一个持续的创业者，而且现在呢、 哦、 是创业成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那我们要把具体的消息现在跟大家 可以剧透一下、 可以剧透一下是吧、嗯、啊，这位嘉宾呢是这个有一个项目叫黄金钱包的创始人，然后他毕业之后呢这个是他现在在做的项目，但是毕业之后呢也先后创办了这个比如说这个办公室的这个订餐，还有这个新能源车这样的创业项目、 嗯、 都有参与过可以说是 持续创业者， 对，持续创业应该说是创业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就是刚刚给大家提到的、嗯、他目前做的这个项目已经进入了这个 C 轮的融资， 嗯， 是吧， 他们 C 轮是融到了， 哎呦不能提前，哎呦吓得我了 待会儿我们来让神秘嘉宾这个介绍一下， 对对，我们 现在的这个， 对对对，一会儿来 融资和估值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自己来说一下啊， 嗯，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 哎、 然后整点报时之后希望大家继续回到微微笑， 像一件俗气的衣裳，越来越老，都不知爸爸的脸庞。擦干那扇蒙着雾的车窗，我清晰地望到陌生的家乡。流逝的岁月被冲没，一切都变了。开那扇锁了很久的门，房子里已无等待的人，我就像是从远 竟住着一家可爱的脸庞。彩色的容易你叫不出味道，回忆的黑白停留在年少，像那些过失却经典的。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九八二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晨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孔文。 嗯，刚才我们前面也预告过了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哎、微微世界观的板块，请到了一位神秘的嘉宾。 嗯，神秘的嘉宾，然后我们请到了张晶 Sam， 欢迎 Sam， 给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 Sam。 哎，我们哎， 我的头，哎、对， 哎，切一下招呼， 大家好， 来看到一下我们这个神秘嘉宾的真身， 对对对，跟大家打个多说两句吧， 多说两句，多说两句，就是今儿来特别激动，因为从小就是特别迷电台，就从小听那个 啊。 五洲同，对吧？想问天你在哪里？ 哎呦，听到了吗？有人在听吗？ 就从小就是特别迷这件事儿，对、嗯。但是当时就觉得他那个节目呢，所有的那个东西都是准备好的， 嗯。 然后我就想， 特别好， 对，都准备好的。然后他往上矮嘛，对吧？往上套。然后我就特别想做一节目，就是说随机的根据大家的心情，然后给大家播歌那种。 嗯、 啊，是从小的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梦想。 我们现在都随机了，你想听？ 对，现在都特别好，现在就特别随机。啊、 哎呦，我们今天这一下子不小心碰到了一个大粉丝。 嗯、对对对，那是那是。 碰到了一个大粉丝，嗯、这个一听这个 Sam 总。一口京片子 啊，对，京片子，北京， 三总，北京人， 嗯， 北京人是北京特别特别优秀的小孩儿、嗯， 对，小孩儿还小 孩，优秀的孩子， 嗯、对，对， 刚才、刚才也说了，这个 Sam 是先是北京四中，传说中的北京四中， 对， 然后是传说中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哎。 你就是一传说中的人是吗？ 运气比较好，确实运气比较好。对，你也知道，咱们北京相对来讲，就是考学还是容易一点。对，就是确实运气比较好，真的、 啊。别谦虚，没事儿、 对，你学校还是挺牛的，对，不谦虚。 你们俩先拉了家常，你们聊一会儿。 嗯，我是有一阵子没见 Sam 总了哈，就知道 Sam 总一直在。就是 Sam 总是一个特能折腾的人，嗯， 就是我属于比较作嘛，就是其实大部分北京的那个孩子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家里肯定有个房，对吧？也有车，然后娶个媳妇儿，有个孩子，差不多了， 嗯， 对。然后我呢，毕业之后呢，其实 进咨询公司也比较稳定，就是咨询公司也属于那种一步一个台阶儿，然后后续你可以去进到比较大的公司里边去做一个中层或者职业经理人这种。 嗯， 然后但是就觉得这个路径是能看到自己十年二十年之后的样子，这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事情。我是还挺作的，就是因为我父母也都是老师，就是家里 比 较稳定啊，都特别稳定，我们家没有人经商。对，然后觉得诶，能不能我们做个，当时讲叫那个叫企业家，对吧，就是企业家精神。上学的时候包括进光华管理学院之前，他们告诉我光华管理学院是培养商界领袖的，然后就觉得诶挺酷的。对，但是进去之后发现他说我们是培养职业经理人的，然后我说什么鬼，对吧，就不太一样了。但是 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还是有区别， 有很大区别， 因为企业家相当于是创始人，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企业家可能会做很多的创新的事情，比较引领的事情，而职业经理人相对来讲做的是相对明确的事情，把它做好。对， 就是是管理者， 这个，管理者，对对对，这可能是比较大的区别。所以其实我的同学们大部分其实还都是进入投资圈啊，或者说进入会计师事务所啊，证券公司啊，这一类金融的机构，就大家的路径都非常像。然后呢，我是一个比较作的另类， 比较能折腾，而且想法比较多。我们看到这个范宝说来了不晚吧。 范宝，不晚不晚不晚，欢迎欢迎欢迎啊！ 有一句话特别适合范宝，叫好饭不怕晚。 对，好饭不怕晚。昨天可能也是这个时间来的，是吧？不晚，只要 不晚不晚， 对，只要只要是来，咱就成啊。 那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一个小时的板块之后，会跟大家聊一下创业。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一个创业大咖。刚才这个 Sam 总介绍了一下，就是他一毕业先是去了这个咨询公司哈。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无论是学经济或者商科或者是这个北京大学里，反正就是比较优秀的这个学生吧， 对， 可能第一步都会选择进咨询公司， 咨询公司或者投行或者是会计师事务所，因为那些地方呢相对来讲培养你的这种专业的工作习惯和专业精神这方面确实是最好的一个起点。对，就是可能让你养成非常非常职业的工作习惯，对吧，比如说看见邮件要回啊，比如说对啊，看见美女要打招呼啊，这些习惯都特别多。 职业习惯真好。 对对 啊，哎，就是我想知道 Sam 在北京四中的时候学的是文科还是理科？ 我学的是文科。 学的是文科。 我又是一个比较作的人，就是其实学文科呢，在当时里边也是一个比较另类的选择，因为 是少数， 因为其实我理科还不错，就数学还不错，但是呢，就是我当时就觉得说，如果我学理科的话，竞争有点太激烈了。然后我就想，哎，发挥点比较优势，对，然后就让自己学了个文。 今年的高考作文，北京市高考作文题，你看到了吗？ 纽带，对吧？纽带还有共和国，共和国 拍照， 对对对 对对对， 觉得这个 Sam 总估计写起来得心应手啊，又是北京 人。纽带还是挺好写的，纽带还是 挺好写的， 太挺好写的， 挺好写的。 对， 这北大的学生其实特别多创业的，孔文有没有觉得？北大清华其实是创业的这个孵化器。 对，我知道，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就是北大清华的学生，然后还有包括像什么人大、 浙大是特别比那个学生创业的比例是最高的，之前 是吗？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浙商 一方面是本身这个长三角地区它的那个经济发展水平就比较高，大家的思维创新的思维比较活跃，另外一方面浙大也有专门的就是专门创业的课程和这种学生社团特别多，然后 北大现在也有吧？ 北大也有，对，但是就是因为所谓的大家有一种概念叫机会成本，就是你比如说你一毕业之后，对吧？好几万的起薪啊，那你说你去创业是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会选择相对确定性高一点的工作。对，这个就是创业的一个代价吧。对， 创业可能你不仅没有年薪，还得倒贴钱。 对，还得倒贴钱，你还甚至还得借钱。对，就这样。 对，那这样的话，就是我想问 Sam 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因为每个人的成长，我觉得和家庭环境，无论是这个经济环境啊，还是受教育的环境，还是所处的这个综合的环境，都是有关系的。 对， 你刚刚提到的，你是一个北京孩子。 对 对，然后从小呢，可以说是衣食无忧。 养尊处优， 对对，可以说是衣食无忧，所以说这个呢，就会给你提供一个基础。你比如说，我不用去买房子，我不用去过多的去养家，然后我成家立业之后呢，我就可以全身心的，然后投入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当中。 我其实刚开始确实是这么想的 啊， 但后来发现呢，其实这事儿也不一定、 哦、 对，就是你刚才讲、这个、 媳妇也要跟你打架， 也当然肯定的，对，就是这个工作和生活的这个平衡的问题， 嗯， 它就不是说原来你在职场当中所谓工作和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平衡这件事儿了、 嗯， 它是和工作和生活完全砸在一起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是 你在 生 活的时候，对，你分不清楚哪个是生活，哪个是工作。 嗯、 就是你工作的时候，你可以说，哎，今天我不太舒服，觉得今天状态不好，我可能直接就从办公室走，我说我回家去想想这个事情，或者我想想这个方案要怎么做， 嗯、 或者我把这个问题没想明白、 嗯， 我换个地方想，我找个公园去想，这个都没问题。 嗯、 但是你在生活当中，你跟家人吃着饭呢，突然来一条信息，马上要解决这个问题， 对， 所以就完全砸在一起了，它 不 是一个平衡的事儿了， 因为没有人、嗯、你不解决，没有人替代你， 对，没有人替代你，就是这样， 因为你是决策者， 对，就是即使你不是决策者，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参与到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这种你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事情的讨论当中， 嗯、 就特别、 嗯、 特别的挣扎，真的是特别的、嗯。 所以 Sam 总会觉得那种就是讲那个如何平衡创业与这个生活都是伪命题， 是伪命题，就是不存在平衡的事儿，它完全砸在一起了。 嗯， 就是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 就是如果你要。有至于比如说要真的想创业的话，就是这个思想准备你是一定要做好的， 对，你就是你没有一个人说，就是你无论你是老板还是你是一个创业团队当中的一个成员、 嗯、 然后突然今天有一个事儿，然后你跟谁说，请问你跟谁说我现在在生活，或者说我现在在陪家人，你没有人说这个话，因为你就是主体，就这事儿就落在你脑袋上了， 身后没有人、 嗯、啊，对，身后没有人， 身后、 哎、 你本来想就是大把尖儿，这个一转头发现、嗯、 对，以前你可以跟你的老板抱怨，对吧，你找另外一个人做，对吧，我在休假呢，对吧， 嗯， 那现在没有这种概念、 嗯、对，那么其实刚才我提到这个问题呢，就是那比如说有另外的一种情况，就是说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这个我可能刚刚就咱们就拿北京来说啊、 嗯、 就比如说我可能刚刚毕业，可能毕业时间不长，我的生活甚至都还非常的不稳定，我也没有说更高的收入，然后这个也没有自己的房子，然后亲人家人呢也都不在这边，就是这个时候呢，但是我也想去创业，那么这个时候他能去做吗？ 啊，可以， 是吧， 现在其实创业的这个基础的环境还是不错、 嗯、 再有一个呢，想澄清一个事儿啊，就是好多人认为创业呢、 嗯、 就是互联网创业， 嗯， 创业呢就是要找 VC， 就是所谓的风险投资去拿钱、 嗯、 啊，但是不是，你可能你开一个比较好玩的餐厅，你开个比较好玩的咖啡厅，或者哪怕你原来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在五道口，就有些人在那儿去 开个小店， 衣服，找到小店， 摆地摊， 这都是创业。 开个淘宝店 啊，开个淘宝店也算，对吧？就包括你，比如说咱弄一个直播，对吧？然后这个收这是花椒，对吧？打赏，对啊，也是一种，对你都可以。其实这个都不限制，而且呢，现在就是说会有很多的创业公司可以给你提供比较好的这种创业条件，就是他可能比如说前期的公司的状态也已经运转的比较好了。 嗯， 其实参与到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差不差，都是类似的。嗯、 大差不差 啊、 嗯，这个就是说的是一个大创业的概念。 对、 嗯， 大创业的概念。 而且我觉得孔文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是决定于这个人有多想。如果你就是、 嗯、 我有一个点子，我特别想实现它， 对， 那你一定可以有方法。 对对、 嗯、 对。 有些人在纠结的时候，其实他纠结的是说，他还是在权衡我创业的一个性价比的问题。 对， 嗯， 创业的性价比这事儿吧，就是我觉得呢，一个比较大的重要的点就在于说，你要把这件事情，是什么趋势，或者说它未来是什么样子，你要想清楚。比如说旁边都是餐厅，那你也要开一家餐厅，那你这个餐厅跟别人的餐厅有什么区别，对吧？那包括比如说咱们做这个电台是针对年轻的同学们的电台，你像我这样的都属于比较老的人了，我们那个时候的思路，对吧，可能跟年轻的小朋友的思路又不一样，就是我们要抓住未来的趋势。就举一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有一个比较成功的这种创业公司，也是就是我跟王爽应该算共同的朋友吧。 嗯， 他当时呢就是说最开始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好像 iPhone 4还没有出来。 对对对对， 那时候还没有出来，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 APP。什么是应用？ 嗯 啊，手机上应用是什么？就是智能手机的普及率。 你说的是友盟吗？ 啊，可以说名字是吧？我以为不能说名字， 可以说 的，可以说名字。嗯、对，然后他的这个创始人就找到当时创新工厂的，可能是开复老师还是谁、嗯，我具体是谁忘了。 开复老师， 开复老师，然后就说，开复老师就觉得说，哎，你现在如果想做这种手机上的广告，可能不是一个成熟的时机。 嗯， 但是未来呢，移动互联网一定是一个趋势。 嗯， 那未来会有很多的应用在手机上， 嗯、 智能手机、 嗯， 那大家会需要所谓的基础设施。比如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是什么？是搜索，是地图， 对 啊，是这些东西。 数据， 数据， 嗯， 那移动互联网也会有这一套，地图已经有人做了，搜索也有人做了，但是手机上的数据是没有人来做的，就是他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给 APP 去做 APP 的相近的一些性能，或者说它的一些数据的可数据化的一些用户分析， 嗯 啊，比如说用户打开了你这个手机，在每个页面上。停留了多久，在哪个页面上关掉的这个 APP？ 嗯 啊，那 这 个是非常 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是男孩还是女孩？ 还是北京还是上海、啊？ 没错，没错，就是等等这些东西。 是早晨用还是晚上用、啊？ 对，而这个东西其实完全有现成的东西在互联网端，就是百度的分析和谷歌的分析，其实都有这样的服务。 嗯， 它是一个成熟的，就是非常简单的一套代码。 嗯、 但是这套代码呢，其实任何一个 APP 的开发者都会写。 嗯、 但是为什么要用第三方呢？就是省事儿。而且它给你可视化的， 而且它是免费的， 而且还 是 免费的。 就 是、 你装我这套系统，我就可以免费的给你提供使用你这个游戏或者你这个 APP 的人群的数据。 对，嗯、没错。然后这家公司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还是2014年的时候、 嗯、 被阿里巴巴 收购了 啊，非常、嗯、非常不错的价格。 然后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就。 就登上人生巅峰了、 啊、对 对登上人生巅峰了、 就是、 没错就是这样 特别大的一桶金、 啊、 所以你就是说你做的事情你做创业的事情一定是做未来的事情、 嗯、 如果你做的是一个现在的事情 嗯 是没有机会的、 嗯、 因为现在的事情一定有人比你做得好 是的、 啊、你必须要看到未来的趋势是什么 是的是的 这个事儿特别重要、 嗯、 就是这个未来趋势可大可小、 嗯、 你像这种人家是说一个大的移动互联网的趋势对吧、 嗯、 但小的趋势是说大家比如年轻人这种个性化的需求的趋势、 嗯、 包括你比如说我们做涉及到珠宝的东西就是两个趋势一个是这种轻奢的然后高附加值产品的就是我前两天跟一珠宝老板聊到这个趋势问题、 嗯、 就是他讲什么呢说第一代珠宝人解决的是信任问题因为我买一个东西、 嗯、 我要是什么我要干传承我要给我的孙子我要给我后代传下去、 嗯、 这金条它必须得是真的 嗯， 那第一代珠宝人解决的是信任问题、 嗯、 第二代珠宝人解决的是承诺和严肃性的问题 嗯， 比如说像爱度 嗯， 非常非常精准，就是说我愿意，对吧？包括有一个花的品牌叫 Rose Only， 对吧？ 对，没错 啊，一辈子你只能，你可以送这个人多次花，但是你只能给这一个人送。 对， 这是一特别严肃的事儿。 嗯， 那但是现在的珠宝的同学们再去买这些珠宝的时候、 嗯， 已经不是这样了，不是一个严肃的事儿， 嗯， 就是好看。我戴这东西就是好看， 嗯， 那甚至说这个东西的材质可能没有那么重要，我就买的它是设计感。 所以说就是说不同的商品其实它都有自己的趋势，嗯、 对， 不同的行业都有它的趋势。 对、 嗯、 对，你把握这个趋势，你提前把这个坑占了，那未来就是你的。那些还固有原来的这个思路上面的人，有可能能赚钱，也许他可能就被这个趋势所掀翻掉了。 嗯， 对。 其实我有一个好朋友之前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很有哲理啊。他说。他说有的时候我们面对眼前的一些困扰和苦恼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得不够远 对 啊，真的是这样但是我特别想问 Sam 总啊，就是看得远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天赋他是天赋呢还是能力呢、 啊、 就是 能 够学 怎么 能 够看得远 能够学到吗、 嗯、 我现在就知道哎，可能未来5到10年人工智能是一个趋势对吧因为现在太多人在说这个然后开复老师也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 对吧然后身边很多程序员都在学习这个新的 是 还有什么是趋势呢、 嗯、 这个O2O 现在还是趋势吗昨天我跟孔文聊到了消费升级哈我们怒怼了一下消费升级、 嗯、 写消费升级 对、嗯、 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啊、 嗯、 那现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趋势呢 嗯 太多了对吧 趋势其实你说大趋势还是小趋势 大趋势吧就是 大趋势 小伙伴们如果想创业的话应该把握一下 大趋势 的 话是不是就是像大家现在都非常热的什么人工智能啊 我觉得人工智能之前会有一个小趋势、 嗯、 就是人工智能之前的机器的这种训练、 嗯、 能理解这件事吗、 哦、 就是咱们看大趋势是人工智能、 嗯、 就是说这个人工智能是机器学习但将来可能的一个最 可能的形态是人和机器配合工作。 对对对， 哦、 不是完全的机器化的。 对，不是完全机器化的，就是机器干机器擅长的东西，人干人擅长的东西，其实跟现在是类似的，只不过会更恐怖一点，对吧？有可能这个你眼前的这个话筒，它突然就自己伸 没错 了。其实现在这些技术完全都是可以实现。 而且是我说你过来，它就过来。 你过来就过来。那天我看一个无人机就是这样的，就是它人脸识别你之后，然后它就会跟着你拍。然后你比如滑雪，他认识你这个脸了，他就知道啊，你这个形体，然后滑雪的时候，他就一直跟着你拍。 昨天我还看说，马上要被取代的一个行业是快递员。 快递员有 可能以后就会有那种单轮的小车，然后就顶着一个那个小箱子，就到你家门口了。然后他到你家门口之后，他敲开了门，他就看你的脸，他就开始识别。如果是你的话，他就把这箱子给你了。 是，现在好像在如家的精选酒店，好像是我前两天在看朋友圈，如家精选酒店送矿泉水给房间，已经是机器人送了。 哦， 是啊，你们会这个 是在北京就可以做。 我不确定，因为我前两天是看到朋友圈有这个，大家可以搜索一下，看是哪家酒店啊，就是真的是挺酷的。我觉得这个距离已经不远了。但是刚才说到，就是说在这个大趋势之前，一定有一个小趋势，这小趋势就是机器得学。你得教机器东西， 对， 我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教机器东西这件事儿其实特别重要，因为现在其实好多大公司他们流量特别大的，有非常多的这种用户的行为数据，但是这些数据不是机器能够下咽的东西，能理解这件事吗？ 对，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考的时候，这个高考的机器人，它可能算任何的多么大的题，它都能算得出来。但是，一涉及到比如说让小明是怎么样，就小明一加一，他不知道小明什么意思。 对，你得训练，你阅读理解不行，你得先让他就是把他的这个机器语言和人的语言之间，你得能连起来。 就是自然语言是最难的。对， 没错没错啊！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朋友们啊，商机啊！ 这是有机会的，不 过 对，这是有机会的，对，就是 听起来好难呢、 其实挺难的， 要怎么进入这个商机啊？ 对， 太难把握了。 这个项目应该是，我觉得如果说不可能不是互联网行业，或者说不是专业的技术人员 啊， 他是不是很难进入到这个？ 那咱说点那个，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吧。就是我觉得像所谓的这种消费升级啊，刚才讲就是好多概念呢，其实是被过度化了。本身这个趋势并没有错啊，就是说白了也不是什么消费升级，就是大家在消费上的需求不一样了。就像可能咱最早的时候看见，我印象很深啊，北京最早我因为住和平里小时候有个燕峰商场，燕峰商场最开始的时候它是北京比较早的卖生的新鲜的海鲜的 生鲜的地方、 就是你就会那时候小时候觉得哇塞，就是恨不得就跟动物园似的，你知道吗？就是上那儿去看海族馆的水族馆的那种意思。但是你现在你在看一个卖生鲜的超市，你觉得太普通了，有几条活鱼，有些什么特别新鲜鱼的，这很正常。那大家的这种需求发生变化，所以这国家不是也提这个叫什么叫供给侧改革嘛，就是你要卖好东西。供给侧改革，我说咱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你卖别人需要的东西，你卖有质量的东西，卖让人贴心的东西，这个特别重要。你看现在有一些那种折扣店啊，我不说哪个折扣店了，就是堆积着大量的这种各个品牌的这种商品，就是它是卖不掉的，因为大家已经不需要这种产品了。 就是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真的 提升 了。 对，其实小米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抓住这个趋势。你看它做的东西都是常规的东西，做个灯泡，做个枕头，做个包，那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人会买，对吧？就是他用这个价格让年轻人能够接受的价格，把这个质量稍微往上提一个阶段， 同等的价格，但是比我们买到的普通 商品高一点点， 好一点点， 好一点点。然后它有一些概念，然后 有一些小科技， 其实这个就特别重要，这就是消费升级。所以其实就是所谓的就是这种创业者，蚂蚁不怕被大象踩死，就是这个创业的这个方向，或者是在整个社会当中的创业方向其实特别多，就看你觉得愿不愿意做，而且不要老想搞得特别大。就是其实很小的微创新特别重要。我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之前有一个特别崇敬的师兄，他所有的事情只做微改进，他最开始做了一个叫吐司网的东西。这个吐司网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吃的吐司吗？ 是吃的那个吐司那 俩 字儿，但是他是做的图片处理，就是他把照片比喻为吐司，就是你给我一张图片，让我再给你烤熟的吐司，然后烤好的图片 ，PS 过的图片，是这么一个概念。那 我当时就觉得，哎，你这个网站挺酷的，那会儿用大图什么的都挺酷的。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知道我是怎么赚钱的吗？他说有，当时还是人人网那个时代，有非常多的人访他，然后他说他们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赚钱，我这个网站根本不可能赚钱。 嗯 啊，然后他说我问你是怎么赚钱的，他说你来我杭州办公室看看。然后就到了他杭州办公室，一个特别小的屋子，然后一大长排的桌子上有摆着很多的苹果电脑，有很多设计师在那儿工作。我说，哎，这些设计师是那个，就是他们过来，这个用户过来的。他说不是，用户过来那些都是在网上，真的是，点对点的找到的网上的设计师。这些设计师是专门给我去 PS 国外的，专业图片社的图片的，因为国外 PS 图片贵。比如200块钱一张，国内可能这些孩子批可能30块钱、50块钱一张。 哦，他们是一个接海外业务的公司。 对，接海外的 PS 业务的公司。而这个网站的作用，第一是增加一些流量，吸引到一些设计师，他能挖人。第二个作用是一个广告作用，能吸引到国外这些专业图片社的目光。 原来 这就是羊毛出在猪身上的道理。啊，就 是 你不知道他是怎么赚钱的，明白这意思吧？然后后来他就做了一个，当时做了一个类似微信的东西，然后微信出来之后就死掉了。然后在那个时间点，他就创立了一个新的公司，叫吐司宝贝。吐司宝贝做什么呢？也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他是给1岁、2岁以前的孩子，就是大几个月到两岁这个孩子去做摄影。去做摄影，因为那时候特别小的孩子的摄影啊，很多人不愿意接，或者说难度比较大，就是东西干净不干净 啊， 哭啊闹啊，这个难度特别大，这个难度特别大。那这个难度大了之后呢，他就说我就做这个东西的微改进，然后也效果特别好，当时做到大众点评杭州地区的第一名，而且没有做任何的广告，口碑特别好。 这个快乐的雨涵说，他也住和平里，对燕峰商场超同感， 是吧？ 我刚才听到这个 Sam 总跟我们讲的，我和这个孔都已经。都已经这个完全就被吸入了这个注意力了。 对，然后Sam 总这个可以说在创业方面也是，真的是这么多年 特别有心得。 对对对，没错。 我们待会儿来继续来聊一下这个吐司宝贝的事情。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微微笑。 就不能

创业的一个创始人，或者 就每个人都当老板 啊？不，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当老板。对，就是其实你看，我就不太适合当老板 啊， 我不太适合当老板。 你这公司都已经这个级别了。 我比较适合当二把手，我不太适合当一把手。就是每个人自己在创业也好，或者在公司里做事也好，你自己要给自己找到一个非常明确的角色 位置 啊，位置和角色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有些人是属于你，像我就属于比较纠结细节。然后呢比较较真儿，这种人呢其实往往不太适合当老板。因为 Sam 总是一个非常完追求完美主义的处女座。 对对对对，有点这个方向。对，就是因为我们尤其是在这种职业公司待过，刚才讲的这种咨询公司属于职业公司，职业公司待过的人呢往往都会有一种线性思维，就是我今天看到一个问题我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对于很多老板来讲，他不是线性思维，他是整体思维。什么是整体思维呢？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台阶上的问题我通过上台阶来解决，而不是在这个台阶上解决问题。 而且他都不想我怎么上，就说啊， 我要上 到哪个台 阶去，对，然后他就可以有办法上去。这个办法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只要有足够的这种意志力和然后想办法，也许是大家一起把他拖上去，也许是上面有一个人蹬他上去， 依靠二把手上 去也不知道。对，就是总的来讲，就是对于一个公司的创始人来讲，或者说最重要的那个大老板来讲，最重要是带着公司往前走。而 就是他是一个领头羊的感觉。 领头羊，对，因为问题永远在，不可能说一个公司没有问题，对，这个不可能，不现实。 但是这个大的 leader 最大的这个大老板，他不能太关注问题，他得看前面。 就是他要看好的方面多过于看问题。就是我们是之前经常有一个很经典的说法，就是对于老板来讲，或者对于一个公司的 CEO 来讲，最重要的几件事，第一件事是定战略，第二件事叫搭班子， 传团队 、第三件事呢就是解决钱的问题。 对， 解决钱的问题，这个解决钱的问题可以是你去融资，也可以是你自己自掏腰包，或者你自己去借钱，也可以是带着公司把钱先挣了，找一个简单的业务把钱挣了。因为我们之前看到有很多互联网的创业公司，可能他们最开始就是卖软件，我卖软件先活下来，然后我再去尝试新业务。包括最开始陈欧那聚美优品，他们也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项目的尝试，很多是只是为挣钱。那后来大家看的很光鲜的或者很概念化的聚美优品，那是后来了，那前面并不是这个故事。对，很多故事都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都挺狗血的。 就其实每个创业公司里都有狗血。 是的， 我来总结一下啊，就是当这个创业者要把握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 要看前方。第二解决人的问题。第三解决 钱 的 问题。 对， 其他的事情真的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对，其他的问题就是交给你找来的人去解决。 是的。对， 但其实人和钱就是真的很麻烦了，已经这两块都是很主要的问题，主要矛盾。 人和钱麻烦，咱们看啊，人是最麻烦的。 人是最麻烦的， 人对了，其实事儿就对了。那人需要什么？人需要两个，一个是物质，一个是精神。物质是什么呢？你给他足够的钱，给他足够的资源。钱其实代表某种资源，或者他可以换很多资源。那另外呢，就是你所谓的刚才说的战略方向，就是你要告诉他往哪儿走，以及为什么往哪儿走。就很多老板只会告诉大家我往那儿走，但是他可能说不清楚我为什么要往那儿走。其实说清楚为什么往那儿走，对于很多职业的人来讲，心里才踏实，才踏踏实实的在这儿给你干活。 就或者说有的时候哪怕这个钱不够不到位，我为了那个愿景我也 梦来凑。钱不够 梦 来 凑啊！对， 名人名言就这么产生了。 钱不够梦来凑。 快乐的女孩说：“听君一席话，省下冤枉钱，省的是什么钱呢？没听明白。” 省下冤枉钱就是好多人其实没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能创业。我说我自己第一个那个创业的经历，就是能证明为什么我不适合当一把手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当时在2009年、2010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叫 Kiss Rice 亲亲大米，是很文艺，也很文艺范儿，就是给国贸地区的白领做网上的订餐服务。那时候还没有 盖浇饭吗？ 就是盖浇饭，对，没错，盖浇饭。然后 是在一零年的时候 ，挺早的时候， 就是刚毕业， 就是现在比较有名的，像饿了么，应该也是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开始做。对，然后那时候北京有几家，然后我们是专注于在这种商区的，给白领服务的。获客特别容易 啊，然后成本也不高，谈餐厅也特别容易，而且餐厅也愿意给你钱。唯一的问题就是送不到，因为大家所有人都希望11点半、12点钟吃上饭，就这两个点儿。啊，12点半就开始往下降了，就是大家都希望在这个时间点吃上饭。而外卖这件事儿，大家又知道不确定性太多了， 对 对吧？电话接不通，然后餐厅做不出来东西，然后今天爆单了，比如下雨或者今天暴晒，没有人愿意出来，那这个时候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然后我们想了一切的办法。 你们是有自己的外送员吗？ 哦，当时没有，但是我们就是利用餐厅的外送员，因为很多餐厅有自己的外送员，啊，我们就利用餐厅的，然后我们就帮他优化，怎么着能更高的效率的送到更多的盒饭，然后呢，也给人去登门赔礼道歉，买了苹果，买了酸奶给人赔礼道歉，后来发现没什么用，就是因为这个集中度确实太高了，然后我们的当时的结论就是说要做物流。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的投资人是一个外国的人，美国人。当时还比较流行轻公司，就是当你如果搞一个特别大的物流团队，对他们来讲是难以想象的。 明白，就是更互联网化一些。 对，他当时就说 "It's not sexy"。就是这不性感，对吧，就是这不是一个互联网公司了， 像一个传统型的很重的公司。 对，那你要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特别笃定的创始人，你把这件事想明白，而且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管他什么投资人不投资人， 换投资人 呗，对吧？就是把钱退给他呗，对吧？然后自己想办法呗。但是我当时就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是这个事情呢，我有一个投资人不同意，另外一个点呢是我觉得按照我的那个规划的模型，我做国贸一个区域就应该是赚钱的，我做第二个区域也应该是赚钱的，这样才能扩张。如果我一个区域赚不了钱，因为之前看是我忘了是哪个大咖讲的，就是他没有这种指数级的规模效应，就是说不是你做了全北京你就能赚钱，你做国贸，你国贸应该赚钱，做哪里应该哪里应该赚钱，我就是这个逻辑，啊， 就是你就是死认这个逻辑， 我死认这个逻辑，但事实上 它就是一个试错的， 但事实上未必，因为你可能达到了全北京之后，可能有很多大的连锁品牌可能就愿意跟你合作了。事实上 有规模效应 ，它有规模效应啊，不是那么非常直线的，这就是我刚才讲的直线思维和整体思维的区别，啊，所以我当时就停掉了这个项目。 哎，要是不停，现在我们也许这个手机上除了这个，对吧？各种这个什么外卖、什么外卖之外，就有亲亲 就有 Kiss Rice 对，就是那个可能会更美好一点。对，当时我们就觉得，其实还希望做更美好的事情，但是还是挺遗憾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回想现在的外卖的市场和状态，有的时候你觉得啊，这个事儿可能真的不属于我，就真的我现在看到外卖行业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我自己是没有一种让我觉得喜欢的感觉了， 就是还是竞争很激烈，对吗？ 或者说就是那种马路上外卖车横飞，就我经常开车的时候觉得碰到他们可能是一个必然事件，而不是它是一个高概率事件了，已经不是一个你可以小心一点，就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事儿让我觉得还挺纠结的。 没事，以后就有独轮小车的机器人送 外卖。对， 独轮小车。 对，那这样的话，就是解决的问题，你觉得以后会是什么样？ 你觉得哪个？ 就是这个，比如说这快递小哥，然后送餐啊什么的，横冲直撞，有的时候。 这个问题现在是就是通过人来解决，而且好像就是在中国这种高密度的人口集中的地方才能会有这样的解决方案。这解决方案目前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传送带。机器人 多占地儿，也有问题， 是占地儿 啊。 有的时候就是你可能解决了一个主要矛盾，然后就会冒出来一个新问题， 对， 给社会增加了一个新问题，然后为了再去解决这个新问题呢，再创造一个矛盾。 是的， 在不停的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 但是很多创业者就是爱解决问题。 哎。 范总是不是这种类型的人？ 反正我有一个，就是我自己还挺引以为傲的信用，就是说我经常吹牛，然后说我想做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大家可能在聚会的时候也没当真，然后过了半年一年我就搞出来了，对， 就是很有行动力的一个人。 对，然后我就是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可以聊很多的想法，但真正有的时候想做的，有那种冲动想做的时候，然后会找很多朋友去论证，然后论证了之后，我真的会把它干出来，对，就这个还挺，就是对自己是一种挺爽的事儿，说白了。 我觉得知行合一、 就是、 特别不容易。 对，就是你说的是想干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重新我再跳出来，从头开始组建一家公司做这一个业务。 这个不一定，就是你比如我现在的这个创业公司叫那个黄金钱包，就是我们跟那个黄金或者珠宝 老行业有比较密切的这种联系嘛。 嗯嗯。 对，然后我们现在想做的就是很多的这种微改进，就是在提升行业效率。因为珠宝行业原来是谁家货多谁牛，你经常你回想一下小时候，你可能比如说你第一次到菜摆的时候，你的那种状态，哇，对吧？这么多，这得多少钱呢？老板真有钱，就这种状态。但现在其实已经不是了，现在是说谁家货赚得快谁牛。 赚得快 周转 哦，就是流水。 对，周转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库里的货是100万的货，我一年赚3圈，我的销售额是300万，对吗？我一年赚10圈，我的销售额是1000万。那我赚3圈的话，我可能利润率我是一个数，但我赚10圈的话，我单次的利润率会下来，但我总体的利润额会上去，对吧？就是现在对于珠宝来讲，最重要的是提升周转次数。现在货谁都不缺，千变万化，什么样的货你都能找得到，但是是不是老百姓需要的，是不是用户需要的东西，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去共享珠宝的库存，然后能在 不同的、共享的概念、 不同的渠道去销售同样的一批库存的东西，就因为珠宝是一个特别低频的， 对对对， 特别低频， 对，你买了一副耳环之后，可能很久才会再买一副。 对，所以你如果只是按照原来这个思路说，我今儿在这儿有个店，我辐射周围的七大姑八大爷，周围的那个邻里，对吧？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那你的周转不可能上得去，因为它的频次就那么高。那你这个库存能不能卖到其他地方去？这个可能是一个有意思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一些创业的项目啊，只是看到它表面的一些东西，看不到它里边就是里边的一些 逻辑， 真的是。 对。 而其实决定一个项目生死存亡的就是这个逻辑。 没错没错， 对对， 我这会儿必须举一个特别特别重要和经典的例子。 好 啊，就是当时滴滴打车为什么烧那么多钱，很多人不明白的。如果单就说出行这个刚需烧这么多钱，是不是对的？我认为是不对的，因为刚需可以烧钱，但是不应该烧那么多钱。当时大家烧钱的道理是打支付入口， 对，就是培养人的习惯， 培养人在支付上的习惯。 其实滴滴是当时是什么支付？就是我觉得好像因为滴滴，我绑定了一个什么支付方式。 对，就连微信支付，连什么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支付宝，其实都是一样，就是大家都看到了说这样的一个支付入口是在这个地方豁开一个口子。为什么？是因为互联网最喜欢的东西是高频、低价、标准化。对吧？那你能想到的所有高频、低价、标准化，而且是互联网用户基础非常强的东西，所有东西看过筛选一遍，就是打车这件事儿，就是打车这件事儿。你能想外卖？哎，你有的人说为什么不是外卖？对吧？为什么不是外卖？外卖更高频，价格更低。标准化有问题。 对，肯定 标准化有非常有问题。但是这个出租车它有一个计价器。你知道吧，这计价器特别的公平啊，就是它就是标准化的基础。那这里边唯一的困难，不标准化的环节在哪儿？在出租车师傅们。那怎么办？送呗，送 pad， 然后教使用，送大米，送当油，对吧？这个最后把师傅们也搞得标准化了，也搞得非常互联网化了，好了，整个这事儿就通了。然后烧的是一个支付入口，因为支付入口才是一个值得烧个几十一个亿去打仗的一个事儿，所以大家 一旦你烧出来了这个路径，这就是一个通道了， 对， 就是一劳永逸。 那包括说大家很多人说，哎，怎么突然 OFO 也好，摩拜也好，怎么突然之间共享自行车一下子起来了？那是因为从去年开始，整个大的流量入口，新增的大的流量入口基本上不存在了。就没有新的流量入口了。以前你可以，就最开始什么新浪、搜狐，对吧？ 对。 后来百度，然后就是这个三巨头嘛，对吧 ？BAT 三巨头流量入口，然后后来还会有今日头条的出现、美团的出现、大的流量入口，包括滴滴的出现。后来大家发现，好像所有大的流量入口，人们刚需的流量入口，都被占掉了。新闻的需求、出行、衣食住行的需求全被占掉了。这时候，共享单车就出来了。虽然可能大家可能还没有太想明白共享单车将来是往哪儿走，但是它是一个特别明显的、非常好的大家刚需的流量入口。 没错。 所以它一下子就值钱了。 怪不得呢。 我觉得呢，就是对于很多想创业的同学来讲，你首先做到一件事情，你先能看明白过去发生的事情是为什么，然后你再试着去想想未来会发生什么。只有总结历史，以史为鉴，才能 预见未来。 对，那之所以说，就是说现在在网上大家也经常谈论到这个，比如说网上的流量可能这个在减少，获客成本也在 增加， 在增加。 对， 然后所以说小米他们才会转移到，比如说这个有的人可能预测，比如说今年这个开这个线下的这个那个叫什么711啊，还是什么类似于什么这种、 啊、 这种叫什么？嗯，就是 商超，小的商市， 对对，小型标准化的商超是一个趋势，包括小米现在便利店，对，小米也把店开在了线下，那是不是又是一个循环？他把这个获客成本可能就是现在相对来讲线下可能是更低了， 对， 所以他会这么做， 对对，线下会更低，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家会发现线上和线下打通这件事不是纯互联网是好玩的，是线上线下打通是好玩的， 哎， 对吧？ 对， 而且好多大家就是咱们可能不太了解的， 嗯、 你们知道有一词叫村淘吗？ 村淘， 去 真不知道， 农村淘宝 啊、 嗯，农村淘宝干一什么事呢？就是每个村我雇一个孩子。 嗯， 你就干两件事儿，第一把网上的东西往村里卖，第二把村里的东西往网上卖。 哦，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互联网， 对， 就全村就他一个人。 他是可能最熟的那个人，他知道怎么营销、 嗯、 怎么推广。 嗯， 你知道吧，这是一个更特别大的市场。 对对对，农村的互联网确实是一个特别大未开发的。 对吧？你讲就是这几年咱们经常听哪滞销啦，有个桃要卖，有个苹果要卖， 嗯、 将来这种信息的传递会更加通畅。 对， 可能现在可能销售个几百公斤，可能对互联网来讲不是问题，将来可能会量更大。 对， 放大这种效应，就你就想原来的管子细，现在的管子粗， 嗯， 就这么一个区别、 嗯、 啊，传输的东西越来越多。 村淘这个是一 app 吗？是一平台吗？还是 就是淘宝现在在干的一个项目， 一个模式， 已经干了 一个分支的业务， 已经干了好多年了，但是咱们不知道、 啊、 对吧？就是已经干了很多年、啊、布局这件事很长时间了， 要会观察生活呀、 嗯、 创业者真的是要会观察生活， 对 吗？ 啊， 哎呀，这个 不断学习， 越听越觉得我不适合创业、 啊、 怎么办呀？ 因为 我是觉得就是、 嗯、 我也不是说就是趋势，有时候我也想一想、 嗯、 然后事情的逻辑呢我也会想一想，然后我自己呢我觉得可能也 OK 吧，但是我创业我觉得卡在的问题呢， 嗯， 哎呀，就是 要不说一下你当初的那个项目。 不要 哎，他那个项目特别好，我今天本来想穿着他给我量的衬衫来的 啊，这是不是？我对这个事儿就特别好、 快乐的雨涵说农村之间 不是，咱不带 要出事儿的感觉 啊！就快乐的雨涵说，这个农村直接通过淘宝可以减少运输成本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嗯， 我刚没说完哈，我说我这个、 嗯、 我觉得我创业最卡在哪儿哈、 嗯？ 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太会思考的人。 嗯， 你不是你的思考的点是卡在哪儿？让 Sam 总给你分析一下。 思考点就是那个，就是想问题找不到核心。嗯，想问题找不到核心、可能就是我会比较关注，可能我们这种城市里长起来还会比较关注表面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做一个时尚的品牌，我可能更关注它看起来美不美，它的审美怎么样，对、但是可能一些就是比如说大量的人力呀、啊、然后要处理一些复杂的东西、嗯、重复性的，然后我就暴躁了。 明白， 对， 所以你需要合伙人， 就是把那些脏活累活都扔给别人干，是吧？ 对，所以你就适合当这个领头羊就可以了，你就大家往前走。我要什么这样的产品，我需要下个季度提升多少？ 我负责卡审美，对吧？ 那个，你看我媳妇儿其实也是类似的，她是一个匠人，对，就她是喜欢做东西， 嗯、 自己做设计、 哦、 做东西的人。然后她其实什么商务，我正经常说你谈个商务的事儿，你比如谈个场地什么的，她搞不定的，她、 嗯、 搞不定，她根本不知道怎么跟人去谈。但是这没关系，她有合伙人就够了。 嗯 啊，他做那个东西叫那个地方叫归树，就是一个社区的一个帮助妈妈们去做成长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同时做很多大量的手工、 嗯、 那其实就挺好的，就他就做好他专注做的事情，然后有不同的人会配合你去做各种各样类型的事儿、 嗯。 就是你需要不同的合伙人，然后大家有一个有机的搭配。 有机的搭配、啊。 口吻好讨厌。 没有，我想起来了，他是有合伙人的呀，合伙人后来怀孕了呀。 故意怀孕的。 那个快乐的女孩说爽叔创业的啥？ 哎呦， 那个曾经那个这个。 业余创业过，做时尚行业。 啊、对对对，曾经。 大家再不要再讨论这个话题了。 都是有故事的人啊。对， 就是还是要知道自己是什么类型的人，然后找一个互补的，对吧？就比如说有人婚姻有的时候需要是同一类型的， 对， 但是创业可能特别需要互补。如果两个人都是同一个类型，可能是不是就完蛋？ 对，而且你刚才说你有一个特质，就是说你觉得就是你所谓的表面，或者你就老看美好，然后归宿，我们那归宿媳妇儿那归宿的她的那个口号叫美好高于一切。你知道吗？就是必须得美好，这是消费升级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嗯、 就以前说白了，长得好看不好看，我能穿就行，对吧？ 嗯 啊，你比如我今儿穿这衣服，就是能穿就行，对吧？ 这是乔布斯经典款， 能穿就行，对吧？但是越来越到后来，其实不是，你材质可能会有要求了，然后你的美感会有要求，甚至说这衣服的重量你都会有要求。 嗯， 那美好真的很重要，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特质，每个人都有特别优秀的特质啊、 嗯嗯。 是是是，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这个 对嘛， 对吧？ 对 对, 对， 我还是有用武之地的，除了在这聊天以外。 嗯，对。然后还想问 Sam， 就是除了自己创业呢，应该也接触过很多的创业者，然后也知道他们的很多事儿 就是给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吧，就是几个简单的小标准吧，算是就是、大家作为检验自己的时候，如果说有这种想法，就觉得自己有哪几条特质，咱就简单直白。就是我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就是如果说差不多的话，八九不离十，我就能创业了，就可以去尝试一下，去干一干。 啊、 这个有没有这样几条标准？ 第一条，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其实跟你们的需要的、这个主播需要的类型是一样的，必须得是通才。就是你啥事儿都得略懂。 杂家。 你在某一个专就是 T 字型，就是你要在一个领域特别懂，然后要在很多领域都略懂。 哎，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比如说要什么，比如说这个干什么干一行精一行，这个好像跟这个观念其实是违背的。 有点违背，就是你干一行，你有精的东西，你有那 T 字，你有那一竖、但你必须要有那一横。 就是上半句是对的，还要补充下半句。 对，上半句是对的，就是你干一行干一行精一行是对的，但是你其他东西要有所涉猎，因为所谓融会贯通，就你需要。去理解不同的领域的人的这种想法，因为你在创业公司当中不像大公司，你知道吗？它有很清晰的这种职场规则、甚至是职场政治，在创业公司没那些里根楞， 没有的时候、 北京话叫没有那些里根楞， 混沌的， 就是特别快，你知道吗？就是说我跟你说一件事，就是我跟你说这意思，你能理解就理解，理解不了就找下一个人了，就没时间给你耽误功夫，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所以要求特别快，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一方面要不断的去学习。然后也必须要能理解对方在说什么。我除了技术真的抠代码确实干不了以外，其他的公司产品运营客服外呼，就是作为一个公司的管理者，你有的时候你必须跟客户接触，什么都得干，一线也得跑，然后上街发传单，什么都干过，送外卖，对吧？就这些事儿，就是你经常听一些明星说什么讲自己以前送过外卖，或者这事儿太正常了。 就是必经之路， 必经之路。但是如果你说你一个管理者，你成天一直送外卖，那你是有问题。 对， 但是你必须得去，了解和实践去干这个事儿。所以第一点就是这个人必须是一个通才，然后在某些地方也有专注，这是一个。第二一个，绝对不能特别负能量。创业是一个面对挑战的过程。面对挑战。我说的好听叫挑战，说不好听就是困难，本来就困难，然后你再成天负能量，哎呦这个吧那个吧，对吧？您就靠边站嘛，这肯定不行。 抗压能力一定要足够要强， 抗压能力要强，至少你自己抗压能力怎么样，不管在团队面前必须是乐呵的，必须是说哎这没事，咱们往前走。 这点特别不容易，我觉得 就是你自己回家哭去关门自己哭去。 对，憋到实在不行了之后，谁也受不了， 对， 需要去发泄，但是在团队面前。 对，所以这个时候跟说到刚才说那个工作和家庭的问题，就是家庭真的特别重要，尤其在创业者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必须要有出口，你知道吧？有的时候你确实得跟家里人叨叨，然后去释放一下这种压力。 没错， 所以家庭这种特别重要。 没错， 其他的东西呢，我觉得整体就还好，然后就是稍微的能往远处看，别老看近处的问题。稍微能往远处看，往未来看就行。我觉得基本上有这几你至于说你的口才表达能力好不好啊，沟通能力好不好啊，你一个不好就找个人帮你， 啊，你看我跟我是合伙人，他是一对一能力强， 嗯， 我是群殴能力强，啊，就是、 这是一个战斗的团队， 对，就是我是那种就是面对公众演讲啊、讲课啊这种比较好，他呢是一对一跟投资人能聊到投资人心坎里去，是这种类型的，对。不太一样， 好，非常感谢今天 Sam 总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这个创业的干货、 哎、 确实觉得学到了非常非常的多、 嗯、 我也一直在思考自己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合格的创业者，也希望 Sam 总能够常来微微一笑跟大家分享这些， 对，没错， 对，新的，真的现在我们的小伙伴就是今年有一个调查说95后毕业的这一、